烦恼，自己买的爱怎么还也不会有遗憾。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把幸福美满，可也成两难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 thank you.

才是我的永恒。

沙发上，望着电视播放的节目，就是没人演我此刻的心情。天快要下雨了，一个人忙着地方躲，望着细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冬末在想什么，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如何，不欢喜你哪一个地方，才有你的梦，才有你的梦。想你在这个迷乱城市中日子会如何，匆匆隆隆是不是听也会哭着想我。

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床不点灯，与你相伴一整夜，让你的每个吻都能够向我的心飞奔。我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个人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。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受这好奇。